己，数不出情真守密，云海苍茫万里，人与旅苍苔生气，松香就散不去，心思如雨尽收集，淹没得如此细密。 成 自从慢得不像话，

啊，我的故乡，故乡是否阳，天边游子在吟唱孩提时的歌谣。啊哈，归去，啊哈，归去，耳边驼铃又响起，谁在远方呼唤。遥望着，遥望着天边，天边群山在起伏，倦鸟它已归巢。啊，我的故乡，故乡是否阳，山风吹来的地方，撒枣花儿飘香。啊哈，归去，啊哈，归去，撒枣花香飘满天，归乡路在何方。

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哦， 岁月的牌，路况明天

我流年摘不走我转眼就开花我骄傲当时的我究竟有多少寻找谁

多久没有看过星星，就像那夜空中凝视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世事变幻，彼此却从不曾互相靠近。他们是来自黑暗的生命，守护着某一颗漂泊的心，却在每一个日出的时刻隐藏起自己暗淡的声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这一切都已经写明，他们会在何时坠落向大地，在那浑浊的城市的梦中，变成一颗流星点缀我们的夜空。突然这窗外下起了大雨，我问你是否还能看到星星，你说可以啊，随我闭上眼睛，他们永远的睡在我的心。 南方过冬的燕子轻盈地飞回来，姑娘们穿上美丽的裙子在春风里摇摆，爱情就像春天的花，一夜之间就开放，忧郁的少年打开竹篱笆，和她站在阳光下，嘟嘟嘟嘟你的吻如此热烈，让我不停地晕眩，我要把你的欢笑和眼泪写在我歌里面，搭上最后一辆装满希望开往春天的马车，我还要摘一朵美丽的野花插在你的头上。让我轻轻地告诉你我心里的秘密，哪儿有我隐秘的快乐，我跳跃

闪烁的指尖，透明的拥抱，就算没结成，其实我明了，就只好假 人一生要走多远，要熬过几重苦寒，才能在贪欲之间不悔不怨。 摇摇欲坠的 现在无边黑暗又怎样，我会像只黄飞蛾扑向那火焰。当我坠落在浪迹与你又怎样，燃烧的流星划过天际，唤醒了期许的眼睛，生命最后的一刻，灿烂的轨迹，

脚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嘎噔转呀转呀转。92年在市场开小店，为街坊邻居做衣裳。会走路才长齐呀，没见上长大。隔壁理发店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夜上蒙尘有多久的窗花。牵我走过越暗越几张发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转呀转呀，嘎噔转呀转呀转。石头砌针线，将岁月和旧皮革都成上衣角。那阵下雪，笔尖上水，点半曲筝，周六时刚过春假。下山即是陷阱，快有对门拆迁的砖瓦。有些事不打紧，力挺来上话，没痛惜才不觉得胖。要等青春不负才还误，人生不知在何处别落下。转呀转呀，嘎噔转呀转呀转。转过小小的家，转过世纪，转眼鬓角又白发。厨房冰上啤酒，桌旁几粒毛豆，要进黄昏才卸下。昼夜这旧城，皱纹悄把带腐藏进针变化。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不觉阴亏的日上中轻躺。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远方有我不像话辗转的牵挂。在身表达